俄罗斯的滨海边疆记者网讯社15号载文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者曾在朝鲜战争时期所犯下的野蛮罪行。文章指出，在朝鲜战争时期，美帝国主义者对朝鲜整个地区进行了狂轰滥炸，还以残忍的方法大量屠杀了无辜的人民。而且美帝国主义者肆意使用了细菌和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。他们在朝鲜战争时期干出了各种野蛮行为，其残酷性和残忍性是史无前例的。